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Dink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这首歌来自于 A 妹 Cadillac Sun 凯迪拉克之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话说 A 妹真的没收凯迪拉克的钱，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富得流油而已。开玩笑啦，刚刚这首歌呢也是仅仅收录在日本版的 My Everything 这张专辑当中，可能是为了迎合亚洲的口味吧。那歌曲质感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轻薄，制作也非常的 bubblegum 哈，散落的鼓点和响指也是非常的有 R&B 的风味。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 Elliot Root 10,000 坚持听到副歌你会被高亢的男生惊艳， Check it outSuddenly I wake up, I'm hiding from the lovely sight. Each day is a new day, still I seek the shelter of the night. Make up your mind, there's no falling to space, you see. Fear always comes in. 非常好听哈，美国春晚 Super Bowl 刚刚结束，贾老板呢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中场表演。在超级碗之前，他的新专辑也是和我们见面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来自于贾老板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ng Man。 这首歌呢是贾老板写给自己的儿子的，歌曲开始还有末尾都有他的儿子亲切的叫 Daddy 的声音哈，一派父子恩爱的场面。虽然这首歌是收录在贾老板专辑当中的 Man of the Woods 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但是如果你听遍全专，也是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让人甜到齁的歌曲。并且在歌词当中还有这么一句 You might get a sister， 提示小贾你可能会有妹妹咯。不仅如此，众所周知，欧美乐坛众多的老婆粉当中，贾老板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在这首歌里面呢，贾老板还各种的夸赞自己的老婆哈，说自己儿子长得这么好看都是拜妈妈所赐。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Say, young man,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how it's supposed to be. How they told me, say, young man, if you wanna make God smile, make it, you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young man.Stand for something beautiful, boy. Got it from your mama. Damn, she look good. You might get a sister by the time you get the picture. If you want a woman that's good, gotta pay your system. And it's alright. If you need to cry, you got my permission. You can do anything in the world if you listen like a young man. Sit down, let me tell you how it's supposed to be. How they told me.Say, young man, if you wanna make God smile, make plans, you got to be ready. You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you're a young man. But you gon' have to stand for something. We don't ever back down, don't back down. We don't have to act out, don't act out. And even when you fall, don't stay down.

坦白讲哈，每次到 Iggy Azalea 的歌的时候，我都不太敢拿出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在歌曲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表达态度的我们所谓的脏字哈。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的的确确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在 Twitter 放出了一段试听片段之后， Iggy 又带着他的新单重新的杀回到公众的视野，一改之前的 Mobounce 的风格，那这次 Iggy 走起了反省自身和励志的路线。这首 Saver 听起来像是在表达男女关系之间的相互等待救赎的瞬间，但是根据 Iggy 自己的讲述来说，说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有关于自我救赎的理念。看起来 Iggy 自己也非常的深有感触吧，并且在 Twitter 上回答网友的问题，表示说这首歌是截至目前算是对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一首单曲了。这首歌其实本来之前是想要放在他的二专当中，但是被抛弃掉了，现在更换了 Fit 再度发行哈。那这首歌也将作为六月份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叫做 Serving the Summer 的首单，提前和各位来见面。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叫做 I know you know， 我知道你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就听听看咯。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怎么会世界上此曲只应天上有哈，人间能得几回闻。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冰岛电子民谣歌手 Asker I Know You Know， 洋溢着北欧男孩那种带着稚气的阳光气息。他另一张专辑叫做 In The Silence， 同样也非常的极力的推荐给大家。原作当中呢有非常多首冰岛语的歌词都是出自他72岁的老父亲之手。那北欧的艺术家们作品当中都带着那种冷峻啊干净的气质，非常的令人着迷。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我，想说什么话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留言给我哈。那同样的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Better Off， 希望各位新一年都有好运，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Season right for falling apart. The drag, the bags are packed. Even dawn to morning, there were warnings if we like it or not. You curse the tragic turns. But now that it's over, honey, come raise a glass.Here's to the future, all that we can't take back. But show me the truth when I try to confess, and I'll be that tear at the edge of your dress when you're dancing in the dark. And you'll be these bars when I'm at it again, and I'll be that pause when you're telling your friends that we both were better off.The hardwood when we started, it was laid in your loft, and all our friends had gone. Ceiling staring shadows, open windows, air was heavy and hot. The still, the spin, the stop. But now that it's over, honey, come raise a glass.Here's to the future, here's what we can't take back. But show me the truth, and I try to confess, and I'll be that tear at the edge of your dress when you're dancing in the dark. And you'll be these bars when I'm at it again, and I'll be that pause when you're telling your friends that we both.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叫做《有过你》。曾经反反复复的听胡彦斌的歌，似乎怎么听你都学不来那些字词句的唱腔，但这些唱腔就是这样很轻易的钻进你的心里。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有一些歌你现在还听不懂，那算是幸事儿。想起有一阵子走到哪都会有一群人，他们非常狂热的去听陈奕迅的歌曲，我一直自认为那是跟风从众，所以听到粤语歌我就开始切歌。再后来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了粤语歌，而且专门去听林忆莲啊、张国荣啊，甚至连歌词都念得出来，都觉得啊沾满深情。从胡彦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文武双全》开始，到去年2016年胡彦斌已有华语乐坛新生代音乐教父之称的加身，老九门的片尾曲牛班音乐，他的大动作一直不断，从知名的歌手、音乐制作人到如今更是一名创业者哈。2015年胡彦斌依然开创了自己的新的事业版图，音乐教室牛班。总之我自己呢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到胡彦斌好的音乐作品。你先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下一首歌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对于爱情来说，有更多的定义和感受。每一个陷入爱情当中的人们呢，要么是迷失了自我，又或者是享受到了爱情应该享受的甜蜜，再或者是痛苦和挣扎吧。于是在爱情里面的男女，他们的感官总是显得更加的敏锐一些，或者是说整个人都会显得更加的敏锐一些。而那些体悟，如果你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何不用歌曲来表达出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感情当中，你失恋听懂了一些歌，你在幸福的时候同样又听懂了一些歌的道理。郭采洁和杨坤合唱的《答案》，你能听到非常舒服的 R&B 的慢板曲风，在这种调侃呀与哼唱之中，将对爱情的纠结和体会表现出来。爱情的形式纵然有很多种，而每一种的存在都会有它的意义和道理，就如同誓言一样哈。或许某一天呢变成了谎言，而其中各种意义只有当局者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我们说到男女对唱，男女对唱的歌曲不胜枚举，然而杨坤和郭采洁这一对呢显得特别的亮眼和抢眼。杨坤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和郭采洁特别甜美的歌喉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反倒没有觉得像想象当中那么的不协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节奏已经响起来啦，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会走哪去，你快乐我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2015年的2月18号，你如果记得话，在2015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歌首次演出。2月19号，这首歌正式发布。想想时间真的非常的快哈，转眼间又是2018年的新年了，3年就这么过去了。这首歌曲呢，在2015年的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新城国语力年度歌曲奖和新城国语力全球最受欢迎歌曲奖。邓紫棋创作这首歌的目的，除了安慰别人，安慰歌迷，也是为了安慰她自己。因为在这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她经常的飞来飞去，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刻，让她在生活当中的比重越来越少。正是这样的孤单和焦急，让邓紫棋在夜晚的时候创作出这首歌曲，鼓励那些听到这首歌的人，也算是彼此之间隔很远，但是能够表达我们依然相爱。或者一个人已经离开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但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他就能克服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伤感，好好的去表达爱，去付出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表达爱的，张碧晨曾经守候，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一双手、 心前抽身而退，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逼上嘴，那些亏别白费，心念上有罪，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施下的风用心贩卖你的伤和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却碎，但别颓废。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施下的氛围不留心贩卖你的伤和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着醉，但别颓废， 两首歌曲，第二首歌曲来自金玟岐，叫娱乐。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大七电台当中。大七电台不只是一个专辑，更像是一个深夜时分空荡的车厢，或者是卧室里面有一个独属你的那个精神角落。金玟岐用他敏锐又温情的这种笔触，充满细腻灵性的嗓音，营造了一个特别真实又好像有一点梦幻的都市意境。也许你从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剪影吧，那自己追逐和坚持，迷失又痴迷，适应和成长。那整张专辑的词曲都是由金玟岐自己来独立完成的，词曲全包的创作形式是金玟岐的个人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更加的鲜明明显。独特的都市人文气质让金玟岐成为了新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制作人呢则是和金玟岐多次合作的好友薛凌可，所以你能听到这些舒服流畅的编曲，一定是他们数十年来积累下的默契，彰显的淋漓尽致才可以做到的。配乐、混音、母带都有国际首席爱乐乐团薛峰等很多很多人友情加盟，与你一起做大西电台的午夜之音哈。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那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薛明媛《喜闻乐见》。接下来十点打路机，准时等你答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